想要天地共舞，一曲浪漫，热情笑脸迎着呼唤之愿，重逢长城内外大好河山，燃烧的雪花点亮我的眼前，穿越时空共赴军营之旅，花旗声音划过燕山之巅，让那自豪绽放于风光无限。纯洁的冰雪，将心每个冬吻去飞越银色的世界。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转播北京国安队对阵广州城队的比赛，这也是在今年中超联赛争冠组的倒数第二轮的比赛，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在直播间和我们的转播嘉宾南方指导一起为大家带来。南指导您好。 你好王毅，大家好。 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先来看国安队的这次进攻。高天翼在中场拿球，安德森席尔瓦来了一脚胸部停球之后的凌空侧挂啊，这个但是他没完全吃正步。 对，但这球啊，高天翼还真不传给安德森的，他是传给后排插上的曹永静的。 你说这啪跳起来之后再故意遗漏，后面跟进的曹永静拿球内切，这威胁就大了。 或者就这球跟伊布似的，啪胸部一停，凌空打一倒钩。 主要是这倒钩打出来了啊，这个。技术稍微差点意思，对方右边路，温永俊突破往门前给，危险，还好呢， 池忠国啊贴住了对方的 对 卡尔多纳啊，没有让卡尔多纳起脚。 这温永俊啊，身材不高，但脚底速率挺快。 嗯、 刚才就是突破了柏杨这一侧。 国安队中场拿球，漂亮！这脚传球呢，交给九号张玉宁，传得很准。但是呢，回交之后啊，张玉宁啊想要一个提前量，第一时间没给。曹永静还是属于一个突击型， 嗯、 他不是像西哲呀、 嗯、 这样的传球型球员。 对， 嗯，对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是换上了温永俊。从位置上来看，他应该是换的是 陈志钊， 是陈志钊的这个位置，嗯。 嗯， 但对方呢，36号黄正宇啊，就给拉到后腰位置上了，让温永俊打的是左边一位。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换人，但是是换位置。但柏杨左路兜起来，后点头球攻门，球进没有，在门线上 给 韩佳琪把球给扑出来 了。 但是国安队这边呢，并没有停止这次进攻，就要看一看刚才啊张玉宁后点的这记头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安德森席尔瓦在禁区弧的位上拿球，再推给玉宁，这一下是没有能够再停住球啊。 这有可能没进， 如果要进了的话呀，这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就早早的提醒了。 对， 嗯，你看国安这边在喊，裁判看一眼、 啊、 实际上如果那球要进了的话呀，进球就可以，刚才在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了。玉宁这记头球、 哦、还真没进， 真是没进，这球真是没进。 对， 在进门柱，韩佳琪这一下反应还真是挺快的，在后门柱的这个位置上呢，黄正宇及时的把球补出去了。 其实咱们也应该弄个门线技术， 嗯， 只要球一越过这个整体一越过球门线， 就提示了。 对，那主裁判那就响了。 嗯，现在反正有这个 VR 啊， 嗯、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保证，对吧？ 就是没那个快了，就是。 对，没有那个更快。 嗯、 对方呢，一个反敲，左边路下底兜起来后点传球力量有点大，柏杨呀要对温永俊呢。这个身材高大，所以脚底下稍微差一点。但是刚才柏杨这脚左路的传中球啊，因为他也是个左脚嘛、 嗯， 这个给这弧线绕过中后卫到后点，点还真不错。嗯，张玉宁也抢到了，稍微有些遗憾啊，不然的话呢，玉宁就可以打进自己个人的第11粒进球。但是这么来看呢，就是国安队的进攻啊，如果打出这个套路来，两个边翼位，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啊。卡尔多纳转移到进攻的右侧，温永俊右边路。再塞给卡尔多纳，卡尔多纳呢在底线的位置上面对跟出来的梁绍文啊，转身对方回交交到禁区里面，江涛这次是因为正好这方向他自己不太舒服，左脚啊把球端出去。张玉宁曹永静在中场的拼抢，对方呢还是黄正宇抢先出脚把球捅给了自己的中后卫。下半场这段时间呢，广州城啊打得更开放更积极了。李提香拿球转身，国安队的防守把球给断下来，高天意拿球趟的稍微有点大，但是还有把球摘出来之后，看曹永静推给左边路，九号张玉宁左侧边线面对韩鹏飞一对一扣回来，右脚再往禁区弧的位置上给池忠国拿球交给安德森呢倒到左脚起脚打门， 打在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上。 国安队在前场还有张玉宁拿球再推给左侧的高天意面对温永俊在左侧内切，用右脚兜到终点 啊，中路没有人包抄， 他这想法啊是兜到点球点的位置、 嗯、 他已经看到在禁区外的安德森提前启动 提前插，但是这个点啊如果说就有一个人包抄的话 太难了，传太准， 对，这得传得太准了， 嗯，因为他的这个提前量啊给的不是一步两步、 嗯， 是他起球的时候呢，安德森还在禁区弧外边呢，往前跑呢。就是你得， 嗯、 相当于，怎么说呢？像这个打空中的这个移动靶，传到那儿、 嗯、 是吧？就是你得判断好安德森前插的线路时机，正好球落到这个点上呢，后卫还得不在。 就是原来杨凌玩那个项目， 对对，或者说这个打飞碟是吧？ 打飞碟那个。 空中打这移动吧啊，这难度就很大。对方突然塞一脚直塞，李提香拿球转身， 哎呦，这 就是李提香的一记左脚， 嗯， 他的前插是跑到了国安队的 后卫身后，但是呢李廷江进球之后啊也没有任何的庆祝动作啊，面无表情， 毕竟是老东家。 对，这个 但是下半场一开始啊，李廷江的他的位置明显前提了， 因为呢下半场比赛啊把温永军换上去之后呢，黄正宇打在后腰， 嗯， 所以呢他的位置就往前推了，他等于是打到了这个陈志钊的这个位置上，这球还真不越位，把杨拖在最后移过去之后面对刘欢， 但这球是打的是 左脚， 对，打的是真不错， 嗯，打的比较突然， 对。 侯森呢其实在侯森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是侯森呢因为对方打的比较突然，下地这下稍微的慢了一点， 而且这球你看角度还是 很刁的， 这真刁，真的擦着立柱。 这样第52分钟，对方的十号李提香啊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1-1平。国安队在后场长传没有能够传到队友的脚下，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男子还说我们其实要注意自己的防守啊，争取一个是扩大比分，另外一个争取零封对手，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咱们这个防线确实也是不是很让大家感觉放心啊。对方下半场的第一脚打门就攻破了国安队的球门，但是国安队当然刚才也比较遗憾，后点有一个非常有威胁的头球 没进， 嗯， 张玉宁的头球。 对方在前场进攻的右侧，刚才是温永俊的突破造成了柏杨的犯规，对方呢来发定位球，所有的球员呢已经是回收到了自己的后场来参与防守了。樊云龙打前点被池忠国脚弓端了一下，下来之后的第二点池忠国在解围，连续两脚呢都是有点见高不见远，但是还好这球呢高天翼在中场把球断下来打身后， 哎呦，这球是 没有能够过对方的这个， 黄正宇，嗯，黄正宇刚才这球啊，判断出了曹永静可能传球的线路， 嗯，把这位置先卡住，国安队中场把球拿住啊，接完球下来之后呢，通过高天翼的过渡，阮奇龙现在上来了，右边呢江涛也已经助攻上去。现在比分呢重新回到了1-1。下半场比赛的第7分钟的时候，对方的一次直塞打穿了国安队的防线，倒到左侧，看曹永静扣回来，用右脚和柏杨这边能不能够形成配合啊？曹永静呢还是不太习惯用左脚的传中，再往中间来过渡，池忠国斜传到禁区里面 啊，这球安德森啊靠住了对方的防守队员，但 没停住球， 对，球没停下来。 这个位置上呢靠住了之后啊，再想转身球从胯下漏过去了，对方的后防线一脚解围，在锋线上迪亚哥呢也是回撤背身先拿球，但是今天呢感觉在背身拿球的这个对抗上，安德森席尔瓦呢比前面两场比赛对抗的成功率高了那么一点点。对方又一脚长传前插的还是李提香啊，回交给身后迪亚哥，迪亚哥的变向被梁少文捅了一下，球还在李提江的脚下，进攻的右侧，李提江扣回来回交啊，江吉宏呢已经插上助攻了，现在国安队的防线也回来了，李提江呢再交到中间，江吉宏内切都远角啊， 但这球打的没有什么力量， 嗯，就是左脚呢兜一个远角，球在草坪上也是蹦蹦跳跳啊，从远端出了底线。现在主要呢李提香这个位置一前提啊，他拿球的这个频率呢，脚底的速率，咱们这个现在两个年轻的后卫有点不适应。 对，而且李提香呢因为脚底技术比较好， 嗯， 他的拿球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他一前插呢，原本迪亚哥和卡尔多纳俩人一回撤呀，咱们这个两个中后卫呢， 嗯， 就在往出跟这一根身后的空当打了，被李提香呢这两次都是插身后，阮奇龙回交到中后卫，刘欢拿球再推给阮奇龙，对方的两个外援前锋已经往前前压了，交给中路高天翼拿球没有办法转身，小池这下还不错啊，避过了对方的黄正宇的这个拼抢，在交给安德森的时候呢，对方中后卫韩鹏飞啊犯规了，韩鹏飞已经吃了一张黄牌了 ，对， 哎，看看裁判示意要在这个地点来发定位球，但是呢肯定是要口头再警告一下韩鹏飞的， 这个动作确实不够吃牌的动作，但是呢你要是一直在那儿说的话，裁判如果忍不了再掏一张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因为上半场不是还有一个那点球的吗？ 对，张玉宁交给队友撞墙的配合，张玉宁外脚背到里面给啊， 这球打了，我觉得玉宁 可以直接打了、还想再往门前传，但是你外脚背如果这下给过去，安德森啊已经在小禁区线上推， 对， 那这成功率就很高了、但是在这位置上真的是玉宁啊可以爆杆打了，进攻左侧的角球，战术角球开出来，池中国，就咱们的几个战术角球呢 都没成功， 对，出来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将禁区里面给柏杨， 哎， 想转身左脚传中啊，这个太难了，转180度传， 对，这太难了， 没有能够扣住啊，支撑脚好像也是碰了一下球，直接把球踢出了底线，对方的球门球。比赛打了57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1-1，上半场呢，国安队依靠安德森席尔瓦制造的点球由张玉宁主罚命中，下半场比赛呢打了7分钟，对方的一次直塞，李提香的前插左脚打了一个远角的死角，就这两个球啊，点球进的也是个死角，打了一个左上的死角，李提香这个远射呢也是噎了一个远门柱贴着立柱内侧打在边网上的进球，这两个进球呢都是角度极刁、那关键呢刚才对于对方禁区外这脚远射感觉刘欢啊有点准备不足， 对， 直接被对方转身啊起脚，广州城在自己的前场来发界外球，界外球下来，李提香胸部停球，阶段上的变化之后呢，还是在拿啊。梁绍文这球没踢出去，但是还好呢，国安队的防线这边啊，池中国卡住了卡尔多纳的这个身位，高天意和张宇宁没有形成默契，把球传出了边线。对方在前场的右侧来发界外球，37号魏永俊，你看对方范加斯特啊，中场这个换人。这变化尽管说只换了一个人，但是因为这个位置上的变化呢所导致的就是在场面上还真的是发生了不小的调整和变化， 对，而且他这个一换位置吧，他起到了效果了， 一换把李提香位置这一前提，首先呢他变成了两个后腰了，范云龙和黄正宇这两个防守型的这个后腰了，管队长传找安德森席尔瓦，这球没过去，但是头球点下来之后点到张玉宁的脚下，传到席尔瓦的脚底下，席尔瓦内切 太慢了，还 没有看身后的人， 对， 被回收的人把球给断下来，席尔瓦在反抢利用身体去扛温永俊，吹了席尔瓦的犯规，就他脚底下的速率啊还是慢， 对， 刚才这个内切啊，而且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个时候他其实玉宁给这个球呢他要让一下给点提前量啊，往禁区里边是有机会把速度带起来的， 对，他这下别走里线了，里线有点人多了，他要走外线可能好点， 但是他呢还是习惯这个左脚， 对，他要走外线呢他得需要拿右脚来传、 来这次反击，国安队前场3-4，看曹永静再推给安德森，安德森还是左脚外脚背啊走内线，交给张玉宁，张玉宁禁区弧的位置上晃动，防守人已经上来了，玉宁呢再推一个远角，看 越位了， 扫到门前， 越位了， 这个球越位了， 吹的是应该江涛， 江涛这球越位了，这球越位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不是曹永静在中路包抄的这球的越位，而是张玉宁往右路推的时候，江涛在远端就已经越位了，这球越位其实还挺明显的， 越位了， 其实安德森啊要是伸脚拿一下，这球就倒反而不越位。但是一看这球就不是奔着安德森脚底下去的，他还是习惯于左脚拿，打到右脚这一侧的时候呢他不太去伸右脚去够， 对，他打在右肋部的时候他基本上拿球都是 内切 往里走、 其实刚才呢曹永静给这脚球啊提前量其实也是不错，哎，对方卡尔多纳这个一个附加动作啊，在阮奇隆解围的时候呢卡尔多纳把这鞋底儿好像亮起来了，这样踏到了阮奇隆的脚面上，动作不大，对吧？就把鞋底亮着， 哎呦， 一下踩在了阮奇隆脚尖上了。 这严格点说， 可以给张牌， 对，黄牌也没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位置呢，裁判可能离得也比较远，动作不大，让阮奇隆啊小将吃个暗亏。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发定位球，下半场也打了16分钟了，1-1的比分。 国安呢还是有一些威胁的进攻。打门方面呢，国安队完成了这个11次打门，对方呢是5次打门。在自己的后场，高天一拿球，对方防守犯规。而在另外的一块场地当中呢，对方是郑达伦和卡尔德克啊，各有一个进球被吹了。然后呢，第55分钟卡尔德克的进球帮助深圳队1-0暂时领先于河北队。而河北队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还被罚下一人啊， 这就比较难了。 哎、高天一的球啊，往前走的时候趟大了，外脚背想给没有给过去。国安队还是在前场再拿球，6号池中国中场推给安德森席尔瓦。 这球他是他想做给高天意还是、 结果这球呢一下给停大了停呲了之后啊，形成了一个过人。 哎呦， 哎，这个球危险啊！对方塞之塞，又是李提香。 哎呦， 李提香拉伤了。李提香最后蹬这一步啊，想要拼这个1/2球拉伤了。 这球应该踢出去了，我觉得。 这个球啊，应该踢出去，确实， 拉伤了， 包括侯森也过来第一时间啊，来过来看李提香这下啊，要不拉伤啊，李提香单刀了。 不过刚才是咱们传球的失误、 回传的力量过小， 差一点这球， 回传力量过小，这是阮奇隆回给刘欢，被卡尔多纳断了。卡尔多纳的反击又塞了一个梁少文的身后，这个提前量给的不错，但李提香蹬这两步的时候，马 上 就要再触球了。 这俩要换一个位置，这球就悬了。 而且李提香这球要不拉伤啊，他都能抢在侯森的身前先碰着球。 对，或者是李提香传这个球，这个卡尔多纳要追这个球啊，还真差不多是一个单刀了。 李提香的右大腿后侧这下是拉伤了。 这个拉伤之后，这个应该说 就没法再坚持了。这种肌肉的， 这下一场也没， 对肌肉的这个拉伤啊，2天恢复不过来， 恢复不过来。 这下会 应该换人了， 应该就换人了。 对， 但是看这下拉的呢，就是还能走， 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吧。 就是还能走啊，至少说不至于一下就歇特别久的时间。但是呢，你看他的这个右大腿啊，整个的大腿都贴着肌贴，就是来固定自己的这个右腿的后群肌肉。我们看这边卡尔多纳一直在捏着李提香嘴，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对方直接就换人了，4号张工，就是后腰的位置上调整了。10号李提香被替换下场，李提香呢是打进了广州城扳平比分的那个进球。 张工跟咱们第一回合唯一一个国内球员进的球，其他4个都是外援。 他是那个进球啊，正好是卡尔多纳前插之后回敲给 回敲给 的一脚打门。 对， 其实国安刚才这个球啊，真的第一时间在左后卫这位置上就应该把球踢出去，打到曹永静脚底下呢，曹永静还想再往前呢，这边已经侯森就直接就喊了，拉伤了，拉伤了。 最主要这个柏杨啊， 哎，这柏杨是直接就踢出去就完了， 跟他没交集。 柏杨、曹永静，这都跟他没交集 了。但凡有交集的，这球你比如说要落到什么侯森脚底下，早踢出去了。 对，大侯这下呢，因为他这个出击拿到之后，手抛球交给柏杨，他没看到，李提香拉伤，他就是看李提香从自己身体上面跳过去了。 哎， 这一次争高球，两个人呢是撞在了一块儿。 梁少文， 36号梁少文是应该是不是胳膊肘打在了迪亚哥的脸上？这一下不轻，两个人呢都是高高跃起啊，这个对抗还是很凶的。迪亚哥呢捂着脸，对吧？起跳之后正好摆臂的时候，这个胳膊肘打在了脸上了。这个动作呢，反正裁判要严格给张黄牌呢，也就给了。但是呢，你说他是故意的吗？他两个人的眼睛都是瞄着球，谁也没看见。 因为这个争顶啊，你这胳膊必须要抬起来。 哎， 一是这个身体你抬起来，它有一个往上悠这么一个力量。第二一个，你都得架着， 架着 对。你要不加对手，你就吃亏了。 对，但刚才有一细节啊。我们觉得顾春寒要拉伤，就是 这个球吹完了之后呢，顾春寒一直拿手揉自己这个左腿大腿后边，一直在那揉。 哦、那第四官说了， 哎， 千万别上。 对，拉伤了第四官员就得活动活动上去。 对啊。 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差不多三十分钟时间，危险！梁少文这一次呢，险些被迪亚哥躲过。 嗯， 对方呢，迪亚哥啊，前插之后，梁少文呢第一下被抹过去之后，赶紧回来出脚把球呢解围出底线。迪亚哥啊自己也没停好，停的这球呢捅了一下，离梁少文有点近，对方也是一个战术角球。国安队把这个球断下来。曹永静看一下位置，自己要起诉啊！ 一人陷入了对方的三个人的包夹。 看了一眼前面，发现前面是真没人， 真没人。 这样的北京国安队在中场的左侧来发界外球，柏杨来发这个界外球，高天意拿球回给柏杨，再回到中后卫脚下。今天，但是总体来说呢，两个年轻人梁少文和阮奇隆啊，对卡尔多纳和迪亚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没太吃亏， 对，防守还不错， 所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啊是可以用，但是主要是我们在中后场啊现在要减少失误， 刚才又是中场的一个失误。 你看黄正宇头球蹭一下，卡尔多纳拿球准备要内切啊，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吹，国安队这边呢把球再解围出来，球还在对方的脚下，推到进攻的右侧，蒋劲宏兜起来，侯森啊，这次这个点没什么问题。侯森出击把球拿到，手抛球找张玉宁，想打快，好球交到安德森席尔瓦脚下，这是在他的左脚左侧怎么处理？往左边路来带，往底线走，兜起来传到禁区弧的位上找张玉宁。 这一下这个节奏一慢下来啊，对手基本上就回防到位了。 对，柏杨左路再准备传中呢。魏永俊也回来了，把这个球挡出了边线。北京国安队前场左侧来发界外球。现在咱们就是在锋线上，就曹永静一个人现在有一定的突击力， 对， 他有速度和突破。其他的两个人呢，节奏会慢一点。 而且这个你打这个边翼位吧，你如果说没有一定的这个 速度 突击能力，你还不如就打四后卫呢，真的。 但是现在打四后卫呢。可能也是没一个左后卫，那左后卫助攻也相对来讲差一点，但是你至少多一个左前卫， 你最起码多一左前卫。 国安队的前场，曹永静拿球转身再回给高天意，高天意内切看中路的位置没有，想往右边来转过去， 江涛 面对杨啸天回交起球到禁区里面投球，后点有没有？哎，这个球呢九号张玉宁的头球攻门啊，顶到了后点，十一号安德森席尔瓦再去抢这个点的时候，对方的防守队员把球呢蹭出了底线。 对，这球差点形成一助攻。 张玉宁头球点一下。 哦，这球可能张玉宁还真是有意识的 给，是 给 后点的、 安德森， 对，给 A 席的。 嗯， 国安队进攻右侧的角球，高天意来主罚。比赛呢打了70分钟，场上比分现在还是1-1平，就这场胜利怎么就来的这么难，是吧？上半场领先，下半场一开场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被韩佳琪扑出，随后我们就丢球了。 嗯， 看一看能不能够再抓一抓定位球的机会啊。高天意这两次就几次角球啊，点其实还可以的，打起来禁区里面，这次第一点被对方顶出来，曹永静头球蹭一下，往左边走，交给队友脚跟磕，刘欢这球呢有点想当然了。被对方把球断下来，但是对手呢也是往边路给温永俊，两个下半场换上场的球员张工和温永俊出现了传球上的失误，马上这张工啊向前锋线上的队友示意，其实应该给外援啊。玉宁想外脚背给一脚直塞，三个人啊在这个位置上打得有点小，但是呢 A 席积极的回抢把球又断下来了。石中国回交一下，柏杨。现在国安队呢，球场的宽度利用的不是很够啊， 转移不太多。 所以这个呢，一方面是没有这种速度型的球员，另外的一个也是中场缺少这种调度。 嗯， 倒三角传到禁区弧的位置上，张玉宁拿球右脚打门， 呀， 被门将扑出来，还有。 江涛的传球被封堵出来，外围再准备打远射，角球，十五号高天翼的远射被对方挡出底线，角球。张玉宁这脚打门啊，就是瞄着角去的， 对， 又被韩佳琪扑出， 打了一弧线， 嗯，进攻右侧的角球，停这下呢，第一下闪躲，左脚搂回来，稍微的正了一点点啊。和李提香那个球相比，李提香那个角度真的是完全掰开了。对方韩佳琪扑出，把球呢扑向了这个右侧，右路，咱们第一脚传球呢也没能够打起来。 哎， 哎，这个是裁判又要给谁牌呢？对，对，对方的这个队员啊，也是应该是范云龙，好像是像范云龙跟裁判一直在、 提出了警告。 对。 因为刚才他要找这个球员的时候，一时韩佳琪在拦着这裁判。 韩佳琪怕给牌儿啊！来看右边路啊，管的又一个角球，前点没有能够蹭起来，对方的反击，又是国安队在后防线上呢。这一次是二十九号江涛提前倒地放铲，把球铲出了边线。这角球打到前点 ，A 席又向裁判投诉要点球，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有视频助理裁判。